彩，映入心房花开，香飘缭绕鸳鸯四海，琳琅满目色彩，满是不同期待，未餐参差乐人开怀。 与美人常在，理想多有往来，心如一再如此多彩，多一分悦目，或有几分感慨，养得身心惹人青睐。摇摆摇摆 各种 藏书册小黑册快写呢， 品藏出一丝浓浓的爱。 与美人常在，理想多有往来，心如一再如此多彩，多一分悦目，或有几分感慨，养得身心惹人青睐。摇摆摇摆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伤感九零音乐网，九零伤感音乐流行风。本歌曲由海洋收藏最终整理提供 QQ 96124250，网址3w.sg2020.com。